《资治通鉴》卷第99，禁忌21，孝宗穆皇帝中之上。永和七年春正月丁酉，日有食之。福建左长史贾玄硕等请依刘备称汉中王故事，表荐为都督关中诸军事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秦王。建怒曰：“吾岂堪为秦王也？且进使未返，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。”继而密使梁安奉玄硕等上尊号，建辞让再三，然后许之。丙辰，建即天王大单于位，国号大秦，大赦，改元皇始，追尊傅弘为武惠皇帝，庙号太祖，立其强势为天王后，子长为太子，敬为平原公，生为淮南公，狄为长乐公，方为高阳公，朔为北平公，腾为淮阳公，柳为晋公，同为汝南公，搜为魏公，武为燕公，又为赵公，以伏雄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、丞相，领车骑大将军、雍州牧、东海公，伏京为魏大将军、平昌公、宿卫二公，雷若儿为太尉，毛贵为司空，略阳江伯州为尚书令，梁棱为左仆射，王惰为右仆射，余尊为太子太师，强平为太傅，段纯为太保，吕婆楼为散骑常侍。亳州建之旧，平王后之地，婆楼本略阳堤求也。段堪请以青州内附，二月戊寅，以堪为镇北将军，封齐公。魏主敏攻为相国百余日，赵主之危急，乃去皇帝之号，称赵王，遣太尉张举起事于燕，许送传国玺。中军将军张春起事于姚义仲，义仲遣其子襄率计28000救赵，戒之曰：“冉闵弃人背义，屠灭时事，我受人厚遇，当为复仇，老病不能自行。汝才十倍于闵，若不消秦以来，不必复见我也。”义仲亦遣使告于燕，燕主郡遣遇难将军乐婉将兵30000往会之。冉闵闻郡欲救赵，遣大司马从事中郎广宁常委使于燕。郡使封玉诘之曰：“冉闵时事仰惜，负恩作逆，何敢折称大号？”委曰：“汤放桀，武王伐纣，以兴商周之业，曹孟德养于宦官，莫之所出，足立魏氏之基，苟非天命，安能成功？推此而言，何必质问？”欲曰：“人言冉闵出力铸金为己相以补成败，而相不成，信乎？”委曰：“不闻。”欲曰：“南来者皆云如是，何故隐之？”委曰：“奸伪之人欲矫天命以惑人者，乃假福瑞，妥失归以自重。魏主握福玺据中州，受命何宜？而更反真为伪，取决于金相乎？”欲曰：“传国玺果安在？”委曰：“在业。” 谕曰：“张举言在襄国。”谓曰：“杀胡之日，在业者殆无结疑，时有迸漏者，皆潜伏勾毒中耳。彼安知喜之所在乎？彼求救者，为妄诞之词，无所不可，况亦喜乎？”郡有以张举之言为信，乃击柴其旁，使欲以其私诱之，曰：“君更熟思，无为图取灰灭。”谓正色曰：“时事贪暴，亲率大兵攻燕国都，虽不克而反，然志在必取，故运资粮聚器械于东北者，非以相资，乃欲相灭也。魏主诸简时事，虽不畏焉，臣子之心闻仇仇之灭，亦当如何？而更未比责我，不亦异乎？吾闻死者骨肉下于土，精魂生于天，盟君之会，素一心纵火，使仆得上诉于地，足矣。左右请杀之。”郡曰：“彼不但杀身以殉其主，忠臣也，且然民有罪，使臣何欲焉？”使出旧馆，夜使其乡人赵瞻往烙之，且曰：“君何不以实言？王怒，欲处君于辽节之表，奈何？”谓曰：“吾结发以来，尚不期布衣，况人主乎？屈意苟合，性所不能，直情进言，虽臣东海，不敢避也。”遂卧向毕，不复与瞻言。瞻俱以白郡，郡乃求委于龙城。召兵州刺史张平、遣使降秦。秦王以平为大将军、冀州牧。燕王郡还冀。三月，姚襄及召汝阴王昆各引兵救襄国。然民遣车骑将军胡牧拒襄于长芦，将军孙威拒昆于黄丘，皆败还，士卒略尽。闵欲自出击之，魏将军王泰谏曰：“今襄国未下，外救云集，若我出战，必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不若顾垒以挫其锐，徐观其信而击之。且陛下亲临行阵，如失万全，则大事去矣。”闵将止，道士法饶进曰：“陛下为襄国经年，无尺寸之功，今贼至，又必不击，将何以使将士乎？且太白入卯，当杀胡王，百战百克，不可失也。”闵攘袂大言曰：“吾战决矣，敢举重者斩。”乃西众出，与襄昆战。月晚，是以燕兵至，却魏兵数里，书布既足，夜柴扬尘，魏人望之凶惧。襄昆晚三面击之，赵王之自后冲之，魏兵大败。闵与十余骑走还夜。降胡利特康等执大单于印及左仆射刘琦以降赵，赵王之杀之。胡牧及司空石仆、尚书令徐基、中书监卢臣等，并将士死者凡十余万人。闵前还，人无知者。夜中震恐，俄言闵已没，舍生校尉张爱请闵亲交以安众心，闵从之， 俄言乃息。敏知节法饶父子，赠为搜大司徒。 姚襄还射头， 姚义仲怒其不勤敏，杖之一百。初，敏之为赵相也，西散仓库以数私恩，与羌胡相攻，吴越不战。赵所喜清雍幽京四州之民，即低羌胡蛮数百万口，以赵法禁不行，各还本土，道路交错，互相杀掠，岂能打者十有二三。中原大乱，因以饥疫，人相食，无复耕者。赵王之使其将刘显率众七万攻邺，军于明光宫，去邺二十三里。魏主民恐，赵王泰欲与之谋，泰会前言之不从，此以疮甚。敏亲临问之，泰故称疾堵，敏怒还攻。谓左右曰：“巴奴，乃公起假汝为命也，要将先灭群胡，却斩王泰。”乃西众出战，大破险军，追奔至阳平，斩首三万余级。险惧，密使请降，求杀之以自效。民乃隐归，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，敏杀之，夷其三族。秦王见分遣使者问民疾苦，搜罗郡邑，宽重敛之税，持离宫之禁，罢无用之器，去持米之服，凡赵之苛政不便于民者，皆除之。杜洪、张据遣使召凉州刺史司马勋。夏四月，勋率部骑三万赴之。秦王建遇之于五丈原，勋屡战皆败，退归南郑。建以中书令贾玄硕使者不上尊号，贤之。使人告玄硕与司马勋通，并其诸子皆杀之。渤海人庞约因赵乱，拥众数千家附于魏，魏以约为渤海太守，故太守刘准谓之兄子也。土豪封放亦之从弟也，别聚众自守。民以准为幽州刺史，与约中分渤海。燕王俊使封邑讨约，使昌黎太守高开讨准放，开詹之子也。亦引兵直抵约垒，遣人谓约曰：“相与相离隔绝日久，会遇甚难，时势利害，人皆有心，非所论也。愿单出一相见，以写祝捷之情。”约素信众意，即出，见议于门外，各秉祭足，单马交与。亦与论叙平生弊，因说之曰：“与君累世同乡，情相爱重，常与君享作无穷。今既获斩奉，不可不尽所怀。然敏成时势之乱，言有成资，是以天下服其强矣。而祸乱方始，故知天命不可力争也。燕王义士在德，奉义讨乱，所争无敌。今以都记南临赵魏，远近之民抢复归之，民厌荼毒，贤思有道。然敏之亡，匪昭依稀，成败之行昭然易见， 且燕王召开王业，虚心贤俊，君能幡然改图，则功参将冠，庆留苗裔，属与为亡国将，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祸哉。约闻之，怅然不言。亦即使张安有勇力，亦欲借之，四曰弃下。安突前持其马控，因挟之而驰。至营，亦与坐，谓曰：“君既不能自决，故相未决之，非欲取君以邀功，乃欲全军以安民也。”高开至渤海，准放迎降，郡以放为渤海太守，准为左司马，曰参军事。 以曰又于人而遇祸，更其名曰调。 刘显是赵王之及其丞相乐安王丙、太宰赵树等十余人，撰守于邺。骠骑将军石宁奔伯人，魏主敏焚之守于通衢，拜显上大将军、大单于、冀州牧。五月，赵兖州刺史刘启自鄄城来奔。秋七月，刘显复引兵攻邺，魏主敏击败之，显还，称帝于襄国。八月，为徐州刺史周成、兖州刺史魏统、荆州刺史岳宏、豫州牧张玉以廪丘、许昌等诸城来降。 平南将军高崇、 征虏将军吕护指洛州刺史郑系以其地来降。燕王俊遣慕容恪攻中山，慕容平攻王武于鲁口，为中山太守上古侯堪必城据守。恪南巽长山，军于九门，为赵郡太守辽西李圭举郡降，恪后辅之，将圭还为中山，侯堪乃降。恪入中山，迁其将帅土豪数十家邑冀，余皆安堵，军令严明，秋毫不犯。慕容平至南安，王武遣其将郑生拒战，平击斩之。越晚还自襄国，郡乃知张举之望而杀之。常伟有四男二女在中山，郡侍卫之求，使诸子就见之，伟上书谢恩，郡守令答曰：“卿本不为生计，孤以周礼相存耳，今大乱之中，诸子尽至，岂非天所念也？天且念卿，况于孤乎？”赐妾一人，谷三百斛，使居樊城。以北平太守孙兴为中山太守，兴善于随府，中山遂安。涉入官委，率部众自上党降焉。姚义仲遣使来请降。冬十月，以义仲为使持节、六夷大都督，督江北诸军事，车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单于、高陵郡公，又以其子襄为持节、平北将军，都督兵州诸军事，兵州刺史、平乡县公。庞调王归渤海，召集旧众以叛焉。乐陵太守贾坚使人告谕乡人，事已成败， 调部众稍散，遂来奔。 吐欲浑夜延卒， 子遂西立。初，桓温闻时事乱，上书请出师经略中原，事久不报。温之朝廷仗殷好以抗己，甚愤之。然素之好之为人，亦不知淡也。以国无他信，遂得相持弥年，积米而已。巴州市众资调待不为国家用，屡求北伐，诏书不听。十二月辛未，稳败表折行，率众四五万顺流而下，军于武昌，朝廷大惧。殷浩欲去魏以避温，又欲以邹于藩助温军。吏部尚书王彪之言于会稽王玉曰：“此属皆自为计，非能保社稷为殿下计也。若殷浩去职，人情离害，天子独坐，当此之计，必有任其责者，匪殿下而谁乎？”又谓浩曰：“ 彼若抗表问罪，轻为之首。 世任如此，猜信已成，欲作匹夫，岂有权地耶？且当静以待之。”令项王于手书，事以款诚，魏臣成败，彼必悬师。若不从，则遣中诏；又不从，乃当以正义相裁。奈何无故匆匆，先自猖獗乎？号曰：“绝大事，正自难。请日来欲使人们闻清此谋，亦使得了。”标之，宾之子也。辅军司马高松言于玉曰：“ 王仪致书，欲以祸福，自当反配。 如其不尔，便六军整驾，逆顺于资叛矣。”乃余作未遇草书曰：“寇难宜平，时会宜接。此时魏国远途，经略大算，能弘私会，匪足下而谁？但以彼兴师动众，要当以资实为本，运转之间，古人所难，不可易之于始而不熟虑。请所以深用为宜，唯在此耳。然异常之举，众之所害，由生准踏，想足下亦少闻之。苟患失之，无所不至。或能望风震扰，一时崩散，如此则望时并丧，社稷之事去矣。皆犹无暗弱，德信不著，不能镇静群庶，保固围城，所以内愧于心，外惭良友。吾与足下虽只有内外，安社稷保国家，其志一也。天下安危，系之明德，当先思宁国而后图其外，使王基克隆，大义宏著，所望于足下。区区成怀，岂可复故贤而不尽哉？”温吉上书惶恐致谢，回军还镇。朝廷将行交祀，会稽王玉问于王彪之曰：“交祀应有赦否？”彪之曰：“自中兴以来，交祀往往有赦，余亦常未非宜。凶于之人以为交必有赦，将生心于侥幸矣，欲从之。”燕王郡如龙城，丁陵翟属率所部降燕，封为归义王。 八年春正月辛卯，日有食之。 秦丞相熊等请秦王建正尊号，以汉晋之旧，不必效时事之初。建从之，即皇帝位，大赦，诸公皆晋爵为王。且言单于所以统一百蛮，非天子所以领，以授太子长。司马勋既还汉中，杜洪张据屯宜丘。洪自以右卒轻据，据遂杀洪，自立为秦王，改元建昌。刘显攻常山，魏主闵留大将军蒋干使辅太子智守夜，自将八千骑救之。显大司马清河王宁以早强降魏，闵击显败之，追奔至襄国。显大将军曹福居开门纳闵，闵杀显及其公卿以下百余人，焚襄国公室，迁其民于邺。召汝阴王昆以其妻妾来奔，斩于建康市，时事遂绝。尚书左丞孔颜言于殷浩曰：必来重情，良可寒心，不知使君当何以镇之？余谓以明受任之方，韩鹏专征伐，萧曹守管乐，内外之任各有忧思，深思连令屈身之意，平伯交欢之谋，令木然无见，然后可以保大定功也。管近日降附之徒，皆人面兽心，贪而无亲，恐难以易感也。浩不从，言余之从子也。浩上书请北出许洛，赵许之，以安西将军谢尚、北中郎将荀宪为都统，进屯寿春。谢尚不能抚慰张玉，玉怒，据许昌叛，使其将上官恩据洛阳。岳洪攻都护代师于沧源，号军不能进。三月，命荀宪镇淮阴。荀加兼青州诸军事，又领兖州刺史镇下邳。乙巳，燕王俊还蓟，稍徙军中文武兵民家属于蓟。姚义仲有子四十二人，疾病，谓诸子曰：时事待吾后，吾本欲为之尽力，今时事已灭，中原无主，我死，汝即自归于晋，当固执臣节，无为不义也。义仲卒，子襄密不发丧，率户六万南攻阳平、元城、发干，破之，屯于皋敖津，以太原王亮为长史，天水尹赤为司马，太原薛赞、略阳权益为参军。襄与秦兵战，败，亡三万余户，南至荥阳，始发丧。又与秦将高昌、李立战于麻田，马众流矢而毙。帝常以马受襄，襄曰：汝何以自勉？常曰：但令兄计，庶子必不敢害常。会旧制，俱免。引赤奔秦，秦以赤为兵州刺史，镇蒲坂。襄遂率众归晋，送其武帝为质。赵襄屯谯城，襄单骑渡淮，见谢尚于寿春。 上闻其名，命去帐位，扶金待之，欢若平生。相博学，善谈论，江东人士皆重之。魏主敏即刻相国，因游食常山、中山诸郡，召利益将军段勤据胡节万余人，保据益密，自称赵帝。下四月甲子，燕王俊遣慕容恪等即位，慕容霸等击秦。魏主敏将与燕战，大将军董润、车骑将军张温谏曰：“鲜卑乘胜锋锐，且彼众我寡，一切避之，四其交堕，然后一兵以击之。”敏怒曰：“吾欲以此众平幽州，斩慕容俊，今欲克而避之，人为我何？”司徒刘茂特进郎凯相谓曰：“吾君此行，必不还矣。吾等何谓坐待戮辱，皆自杀。”敏君于安喜，慕容恪引兵从之，敏趋长山，恪追之，及于魏昌之连台，敏与燕兵实战，燕兵皆不胜。敏素有勇名，所将兵精锐，燕人惮之。慕容恪寻阵，谓将士曰：“然敏勇而无谋，一夫敌耳，其士卒积疲，甲兵虽精，其实难用，不足破也。敏以所将多不足，而燕皆骑兵，引兵将趋林中。”恪参军高开曰：“吾骑兵立平地，若敏得入林，不可复制，以极浅轻骑邀之，既合而扬走，又至平地，然后可击也。”恪从之。魏兵还救平地，恪分军为三部，谓诸将曰：“敏性轻锐，又自以众少，必致死于我。我后集中军之阵以待之，四其合战，卿等从旁击之，无不克矣。乃则鲜卑善射者五千人，以铁索连其马为方阵而前。敏所乘骏马曰猪龙，日行千里。敏左操两刃矛，右执钩戟，以击燕兵，斩首三百余级。望见大床，知其为中军，直冲之。燕两军从旁夹击，大破之，围敏数重。敏溃围东走二十余里，猪龙忽避，为燕兵所执。燕人杀魏仆射刘群，执董敏、张温及敏，皆送于蓟。敏子操奔鲁口，高开披疮而卒。慕容恪进屯长山，俊命恪镇中山。己卯，冉敏至蓟，俊大赦，立敏而责之曰：“汝奴仆下才，何得妄称帝？”敏曰：“天下大乱，尔曹夷狄禽兽之类，犹称帝，况我中土英雄，何得不称帝耶？”俊怒，鞭之三百，送于龙城。慕容霸军至益木，段勤与弟思聪举城降。甲申，郡遣慕容平及中尉侯堪率精骑万人攻邺，鬼寺至邺，谓蒋干及太子智必城据守， 城外皆降于燕。刘宁及弟崇率胡骑3000奔晋阳。秦以张玉为征东大将军、豫州牧。五月，秦主建攻张据于宜丘，斩之。夜中大饥，人相食，故赵石工人被食掠尽。蒋干使侍中妙松、詹事刘一奉表请降，且求救于谢上。庚寅，燕王俊前广威将军慕容军、殿中将军慕于根、右司马黄甫真等率部骑20000驻慕容平攻邺。辛卯，燕人斩冉闵于龙城，会大汉黄。燕王俊谓闵为岁，遣使祀之，谥曰道武天王。初，谢尚使带师据方头，师闻蒋干求救，乃自沧源喜屯及今，指干使者求传国玺。刘一使妙松还夜白干，干疑尚不能救，沉吟未决。六月，师率壮士100余人入夜，驻守三台。待之曰：“今燕寇在外，道路不通，喜未敢送也。卿且出以赴我，我当持白天子。天子闻喜在无所，信卿至诚，必多发兵粮以相救饷。”干以为然，出喜赴之。师宣言使都护何荣迎粮，因令怀喜送于方头。甲子，蒋干率锐卒5000及禁兵出战，慕容平大破之，斩首4000级，干拖走入城。甲申，秦主建还长安。谢尚、姚襄共攻张玉于许昌。秦主建遣丞相东海王雄、卫大将军平昌王经略地关东，率部骑20000救之。丁亥，战于颍水之界桥，上等大败，死者15000人。上奔还淮南，相弃辎重，送上于韶碑，上悉以后事复乡。因号闻上败，退屯寿春。秋七月，秦丞相雄徙张玉及陈营许洛之民50000余户于关中，以右卫将军杨群为豫州刺史，镇许昌。谢尚降号建威将军。赵故西中郎将王卓遣使请降，拜卓秦州刺史。丁酉，以武陵王熙为太宰。丙辰，燕王俊如中山。王武闻未败，时邓衡已死，武自称安国王。八月戊辰，燕王俊遣慕容恪、封邑杨务攻之，武必城自守。宋冉操诣燕军，燕人掠其合驾而还。庚午，为长水校尉马苑等开邺城纳燕兵，代师蒋干悬坠而下，奔于沧源。慕容平送魏后董事、太子智、太尉申忠、司空条美等及剩余服御余祭。尚书令王翦、左仆射张虔、右仆射郎肃皆自杀。燕王俊诈允董事得传国玺献之，赐号奉玺君。赐冉至爵海滨侯， 以申中为大将军右长史，命慕容平镇业。桓温使司马勋主州府讨萧敬文于涪城，斩之。谢尚自方头迎传国玺至建康，百僚必贺。秦以雷若儿为大司马，毛贵为太尉，张玉为司空。殷浩之北伐也，中军将军王羲之以书指之，不听，继而无功，复谋再举。羲之谓浩书曰：“今已区区江左，天下寒心，故以久矣。力争武功，非所当作。自秦楚内外之任者，未有深谋远虑，而疲竭根本，各从所至，竟无一功可论。遂令天下将有土崩之势，任其事者，岂得此四海之责哉？今军迫于外，资竭于内，保淮之志非所复及，莫若环保长江，都将各赴旧镇，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。引旧则功，更为善治，省其赋役，与民更始，庶可以救道玄之极也。使君起于布衣，任天下之众，当董统之任而败丧至此，恐何朝群贤未有与人分其棒者。若有以前世为魏公，故复求之分外，宇宙虽广，自容何所？此愚智所不解也。又与会稽王玉坚曰：“为人臣，谁不愿尊其主？比龙前世，况遇难得之运哉？故力有所不及，岂可不全轻重而处之也？今虽有可喜之会，内求诸己，而所忧乃重于所喜。功未可期，夷离坚进，劳逸无时，征求日众，以区区吴越经纬天下十分之久，不亡何待？而不夺得量力，不必不已，此封内所痛心叹道而莫敢吐诚者也。往者不可见，来者犹可追，愿殿下更垂三思，先为不可胜之机，许根立世举，谋之未晚。若不行，恐迷路之由将不止临叟而已。愿殿下暂废虚远之怀，以救道玄之急，可谓以亡为存，转祸为福也。”不从。九月，号屯四口，遣河南太守戴师据石门，荥阳太守刘顿据沧源。号以军兴，罢遣太学生徒，学校由此遂废。冬十月，谢尚遣冠军将军王霞攻许昌，克之。秦豫州刺史杨群退屯玄农，征上为给事中，戍石头。丁卯，燕王郡还济。故赵将拥兵据州郡者，各遣使降燕。燕王郡以王卓为益州刺史，奎义为秦州刺史，张平为兵州刺史，李立为兖州刺史，高昌为安西将军，刘宁为车骑将军。慕容恪屯安平，积粮置工具，将讨王武。丙戌，中山苏林起兵于无极，自称天子。恪自鲁口还讨林。 闰月戊子，燕王郡前广威将军木鱼根驻客攻临，斩之。王武为其将秦兴所杀。吕护杀兴，复自称安国王。燕群僚共上尊号于燕王郡，郡许之。十一月丁卯，使至百官，以国相封邑为太尉，左长史杨务为尚书令，右司马黄甫真为尚书左仆射，典书令张熙为右仆射，其余文武拜授有赐。戊辰，郡即皇帝位，大赦，自谓或传国玺，改元元玺，追尊武宣王为高祖武宣皇帝，文明王为太祖文明皇帝。时进使侍至燕，郡谓曰：“汝还白汝天子，我承人罚，为中国所推，以为帝矣。改司州为中州，建留台于龙都，以玄徒太守以义为尚书，专委留务。”秦丞相熊攻王卓于陇西，卓奔凉州，熊还屯陇东。张崇华以卓为征虏将军、秦州刺史，特宠待之。九年春正月乙卯朔，大赦。二月庚子，燕主郡立其妃可足浑氏为皇后，世子业为皇太子，皆自龙城迁于济公。张崇华遣将军张宏、宋修会王卓，率部骑万五千伐秦。秦丞相熊、魏将军经拒之，大败梁兵于龙离，斩首万二千级。虏张宏、宋修。王卓弃秦州，奔孤臧。秦主建以领军将军福苑为秦州刺史，镇上归。三月，胶州刺史阮夫讨林邑，破五十余垒。赵固未为长山里独，聚众数千人叛燕。西域胡刘康诈称刘耀子，聚众于平阳，自称晋王。夏四月，秦左卫将军伏飞讨秦之，以安西将军谢尚为尚书仆射。五月，张崇华副使王卓率众二万伐上归，秦州郡县多应之。伏苑战败，奔长安。崇华因上书请伐秦，召进崇华凉州牧。燕主郡遣魏将军客讨李独，独降，遂东击吕护于鲁口。六月，秦伏飞攻堤王杨出于求池，为出所败。丞相熊、平昌王经率部骑四万屯于陇东。秦主建纳张玉继母韩氏为昭仪，朔于众中谓玉曰：“卿无甲子也。”欲耻之，因熊等精兵在外，因结关中豪杰，欲灭伏氏，以其地来降。秋七月，欲与黄门刘晃谋夜袭见，晃曰开门以待之。会见时晃出外，晃故辞，不得已而行。欲不知，引兵至门，门不开，视觉伏诛。于是孔池起池阳，刘真、夏侯贤起户，乔炳起雍，胡杨赤起丝竹，呼延独起霸城， 众数万人，各遣使来请兵。秦以左仆射于尊为司空。九月，秦丞相熊率众二万还长安，遣平昌王经略定上洛，至荆州于丰阳川，以步兵校尉金城郭靖为刺史。熊与清河王法、福妃、分讨孔池等。遥相屯溧阳，以燕秦方强，未有北伐之志，乃加淮广兴屯田，训立将士。因号在寿春，务其强盛，求相诸地，屡遣刺客刺之，刺客皆以情告相。安北将军魏统卒，帝景带领部曲，号前前景率众五千袭之，相斩景并其众，号御物之，使龙骧将军刘琦守桥，迁相于梁国李台，表授梁国内史。魏景子弟朔往来寿春，相亦一聚，遣参军权益使于号。号曰：“身与姚平北共为王臣，休戚同之。平北每举动自专，甚施辅车之礼，其所望也。”亦曰：“平北英姿绝世，拥兵数万远归进士者，以朝廷有道，宰府明哲故也。仅将军轻信禅特之言，与平北有隙，余为猜贤之端，在此不在彼也。”号曰：“平北资性豪迈，生杀自由，又纵小人掠夺五马，王臣之体古若是乎？”亦曰：“平北归命圣朝，岂肯妄杀无辜？奸诡之人以王法所不容也，杀之何害？”号曰：“然则掠马何也？”亦曰：“将军为平北雄武难治，终将讨之，故取马欲以自卫耳。”号笑曰：“何至是也？”初，号因遣人诱梁安、雷若儿施杀秦主见，许以官右之任。若儿为许之，且请兵应接。号闻张玉作乱，见兄子辅国将军黄梅自洛阳西奔，以为安等事已成。冬十月，号自寿春率众七万北伐，欲进据洛阳，修复园林。吏部尚书王彪之上会稽王玉坚，以为若尔等容有诈伪，号未应轻进，不从。号以姚襄为前驱，襄引兵北行，夺号将至，诈令部众夜遁，因伏甲以邀之。号闻而追襄至山桑，襄纵兵击之，号大败，弃辎重走保谯城。襄伏斩万余，悉收其辎帐，使兄一守山桑，襄复如淮南。会稽王玉为王彪之曰：“君言无不中，张臣无以过也。”西平敬烈公张崇华有疾，子耀龄才十岁，立为世子，设其境内。崇华庶兄长宁侯座，有勇力力干，而轻巧善事内外，与崇华、毕臣、赵长、魏吉等结异姓兄弟，都尉常惧请出之。崇华曰：“ 吾方以作为周公，使辅幼子，君是何言也？谢艾以辅罕之功有宠于重华，左右及之，赠艾，初为酒泉太守。艾上书言：权性用事，公事将危，岂听臣入室？且言长宁侯作及赵长等将为乱，宜尽逐之。十一月己未，重华极甚，首令征艾为卫将军，兼中外诸军事，辅政。作长等逆而不宣。丁卯，重华卒，世子耀灵立，称大司马、凉州刺史、西平公。赵长等缴重华一令，以长宁侯作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辅军大将军，辅政。因号使部将刘启、王宾之攻姚邑于山桑，姚襄自淮南击之，启、宾之皆败死，襄进据韶碑。赵末乐陵朱突、平原杜能、清河丁饶、平阳孙元各拥兵分据城邑，致事皆请降于燕。燕主郡以突为青州刺史，能为平原太守，饶为历节将军，元为兖州刺史，各留抚其营。秦丞相熊克池阳，斩孔池。十二月，清河王法扶妃克户，斩刘贞、夏侯显。姚襄济淮，屯盱眙，招掠流民，众至七万，分至守宰，劝客农桑。遣使亦健康，罪状殷号，并自陈谢。诏以谢上都督江西淮南诸军事，豫州刺史，镇溧阳。梁右长史赵长等建议，以为时难未移，宜立长君。耀灵充佑，请立长宁侯作。张作先得幸于重华之母马氏，马氏许之，乃废张耀灵为梁宁侯，立作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凉州牧、凉公。坐骑得志，自为淫虐，杀重华妃裴氏及谢艾。燕卫将军克、辅军将军军、左将军彪等屡见几世黄门侍郎霸有命世之才，以总大任。是岁，燕主郡以霸为使持节、安东将军、北冀州刺史，镇长山。十年春正月，张作自称梁王，改建兴四十二年为和平元年，立其新氏为王后，子太和为太子，封地天赐为长宁侯，子庭坚为健康侯，耀灵帝玄敬为梁武侯，置百官，交祀天地，用天子礼乐。尚书马及窃见作免官，郎中丁奇复见曰：我自武功以来，世守臣节，报中屡迁五十余年，故能以一州之众抗举世之鲁，师徒遂起，民不告疲。殿下勋德位高于先公，而急谋革命，臣未见其可也。彼市民所以用命，寺远所以归向者，以无能奉进士故也。今而自尊，则中外离心， 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强敌乎？ 作大怒，斩之于阙下。 故谓降将周成反自渊袭洛阳，心有河南太守戴师奔为主。秦丞相熊克丝竹，胡杨赤奔霸城，以呼延独。 中军将军扬州刺史殷浩连年北伐，师徒屡败，粮械都尽。 征西将军桓温因朝野之怨，上书蜀号之罪，请废之。 朝廷不得已，免号为庶人，徙东阳之信安。 自此内外大权亦归于温矣。 号少与温其名，而心境不相下，温常轻之。 号既废处，遂仇怨不行辞色，常书空作多多怪事字。 久之，温谓怨西超曰：“号有德有言，想为令仆，足以移行百魁，朝廷用为其才耳。将以号为尚书令，以书告之。” 号欣然许焉，将答书，虑有谬误，开闭者十数，竟答空函。 温大怒，由是遂绝，卒于席所。 以前会稽内史王树为扬州刺史。 二月乙丑，桓温统部骑40000发江陵，水军自襄阳入军口，至南乡，步兵自浙川趋武关，命司马勋出子午道以伐秦。 引卫将军客为鲁口，三月拔之。 吕护奔野王，遣弟奉表谢罪于燕。 燕以护为河内太守。 遥相遣使降燕， 燕王俊以慕容平为镇南将军，都督秦雍义梁江阳京徐兖豫十州诸军事，全镇洛水，以慕容强为前锋都督，督京徐二州，援淮诸军事，进据河南。 桓温别将攻上洛，获秦荆州刺史郭靖，进击青泥，破之。 司马勋略秦西鄙，梁秦州刺史王卓攻陈仓以应温。 秦主见遣太子长、丞相熊、淮南王生、平昌王经、北平王朔率众50000均于饶柳以拒温。 夏四月己亥，温与秦兵战于蓝田。 秦淮南王生单骑突阵，出入以十数，杀伤晋将士甚重。 温督众力战，秦兵大败。 将军桓冲又拜秦丞相熊于白鹿原。 冲温之弟也。 温转战而前，人寅进至霸上。 秦太子长等退屯城南， 秦主见与老弱6000固守长安小城，西发精兵30000，遣大司马雷若尔等与常合兵以拒温。 三府郡县皆来降。 温抚育居民，使安堵副业，民争持牛酒迎酪，男女加禄观之。 其老有垂泣者曰：“不图今日复睹官军。” 秦丞相熊率骑7000袭司马勋于子午谷，破之。勋退屯女娲堡。 戊申。 燕主郡封辅军将军军为襄阳王，左将军彭为武昌王，以卫将军克为大司马、侍中、大都督、录尚书事，封太原王。镇南将军平为司徒、骠骑将军，封上庸王。封安东将军霸为吴王，左贤王友为范阳王，散骑常侍立为下邳王，散骑常侍仪为庐江王，宁北将军杜为乐浪王。又封地环为宜都王，代为临贺王，徽为河间王，龙为溧阳王，纳为北海王，秀为兰陵王，越为安丰王，德为梁公，莫为始安公，楼为南康公，子贤为乐安王，亮为渤海王，温为代方王，舍为渔阳王，伟为中山王。以尚书令杨务为司空，仍守尚书令。命冀州刺史吴王霸徙至信都。初，燕王晃其霸之才，故名之曰霸，将以为世子，群臣见而止，然宠誉犹寓于世子。由是郡恶之，以其常坠马折齿，更名曰缺。荀以其应谶文，更名曰垂，迁侍中，录留台事，徙镇龙城。垂大得东北之和，郡欲恶之，复召还。五月，江西流民郭长等执陈留内史刘氏降于遥乡，建康震撼，以吏部尚书周敏为中军将军，屯中堂。豫州刺史谢尚自溧阳还卫京师，故将备守。王卓拔陈仓，杀秦扶风内史毛难。北海王猛少好学，倜傥有大志，不屑细务，人皆轻之。猛悠然自得，隐居华阴。闻桓温入关，披贺议之，门师而谈当世之物，旁若无人。温议之，问曰：吾奉天子之命，将锐兵十万，为百姓除残贼，而三秦豪杰未有智者，何也？猛曰：公不远数千里深入敌境，今长安咫尺而不渡灞水，百姓为之攻心，所以不至。温默然无以应。徐曰：江东无轻敌也。乃属猛君谋计久。温与秦丞相熊等战于白鹿原，温兵不利，死者万余人。初，温指秦脉以为梁，继而秦人西山脉，清野以待之，温军伐食。六月丁丑，徙关中三千余户而归，以王猛为高官都护，欲与俱还，猛辞不救。呼延独率众一万从温还，秦太子常等随温击之，必至潼关，温军屡败，失亡以万数。温之屯霸上也，顺阳太守薛真劝温静进逼长安，温服从。真以偏师独计，颇有所获，即温退乃还，显言于众，自今其勇而救温之持众，温杀之。 秦丞相熊及司马勋、王卓于陈仓，勋奔汉中，卓奔略阳。秦以光禄大夫赵据为洛阳刺史，镇宜阳。秦东海靖武王雄攻乔丙于雍，丙身卒。秦主见哭之呕血，曰：“天不欲吾平四海耶？何夺吾元才之粟也？”赠魏王。葬礼以晋安平献王故事。雄以左命元勋权谋人主，而谦恭泛爱，尊奉法度，故见重之，常曰：“元才吾之周公也。”子坚袭爵，坚性至孝，又有制度，博学多能，交结英豪。吕婆娄、强汪及略阳梁平老皆与之善。演乐陵太守慕容钩汉之子也，与青州刺史朱突共治燕刺。钩自是宗室，每领五突，突不生分。秋七月，袭钩，杀之，南奔断刊。秦太子长攻乔丙于雍，八月斩之，关中西平。秦主见赏拒桓温之功，以雷若儿为丞相，毛贵为太傅，余尊为太尉，淮南王生为中军大将军，平昌王经为司空。见秦于政事，硕言公卿，资讲至道，成赵人苛虐奢侈之后，亦以宽简节俭，崇礼如是，由是秦人悦之。燕大调兵众，因发诏之日，号曰丙戌举。九月，桓温还自伐秦，帝遣侍中黄门烙温于襄阳。或告燕黄门侍郎宋斌等谋奉冉志为主而反，皆伏诛。斌竹之子也。秦太子长之惧桓温也，为刘石所重。冬十月卒，谥曰献哀。燕王郡如龙城。桓温之入关也，王卓遣使告梁王座，言温善用兵，其志难测。座惧，且为卓之叛己，遣人刺之。是谢，作义惧，大发兵，声言东伐，时欲西保敦煌，会温还而止。继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率兵三千击卓，破之。十一月，卓率众降秦。秦以卓为尚书，以上将军旦铁为秦州刺史。秦王见叔父武都王安字晋桓，为遥襄所虏，以为洛州刺史。十二月，安王归秦。见以安为大司马，骠骑大将军，兵州刺史，镇蒲坂。是岁秦大饥，米一升，值布一匹。